那今天感觉大家比较累的感觉，比较没有声音啊。昨天呢，我也是非常恐怖，昨天晚上大概加班大概到8点多，其实自己做一些事情，然后到8点多就被人家讲说，有一个客户他是一个韩国人哦，跟他的一个老师，跟我们韩国大学的院长一起来哦，带两个律师，两个韩国律师，一个韩国的院长哦，然后到台湾来，然后去接待他哦，算是给他帮他洗个尘这样子。然后呢，韩国人喜欢跟人家喝酒嘛，哦，喝酒，然后我想说一定要用酒呢把他，就是我现在像我们的那个手机啊、平板被打得一塌糊涂嘛，总是要用酒把它修路回来，对不对？哦，所以呢，我就昨天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刚才他们三个人，我们两个人而已，我们是台湾人两个人，然后他们三个人，然后呢就开始拼酒，然后他们说要喝点什么呢？他们就问他们说，哎，要喝点台湾最有名的高粱，好，就58度的那种，好，立刻就买了10瓶来，我的10瓶。那10瓶呢，最后喝到怎么样？喝到10瓶都没了之后，还去旁边便利商店收购啊，就是后来有2件事被我买到，没有任何高粱就可以买，好，反正后来就10瓶就拼了，好，就跟他拼了，然后拼到后来。玩那个行酒令的那个游戏，有没有？那我们玩过，就是一人一杯，一轮一圈一圈这样。玩到大概没几圈的时候呢，哦，那个其中一个律师已经倒了，哦，在旁边那边哭了，哈、哦，后来讲什么？好、哦、说啊，我没有保护好我们院长之类的，类似那种话啦，就是没有用啊、哦，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哎、欸，他倒是很好玩的倒，就是看着没事，而且连脸都没有红哦，就直接叫嘣。就倒下去，然后呢，看他没事之后呢，反正我们把他抬到一边，好，抬到一边，已经阵亡一员，好，然后之后，另外那个呢也撑了一下子，好，撑了一下子，那个院长就会喝，好，院长真的还蛮会喝，不过后来喝到也是痛哭流涕啊，哦，应该拉着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合伙人，讲说，啊，我们永远撑不在台湾的脚下，啊，不要再喝了，不要再喝了，哦，是，整个非常的爽快啊，不过后遗症就是呢，回去之后我也是，因为毕竟还是喝的比较。那、这个量大了一点哦，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呢，喝水喝什么都有酒，高粱酒的感觉。我想，有喝过酒的男生应该有跟我一样的经验哦，就是他经过一夜之后，那个还是会有那个作用在啊、哦，只是喝到高粱酒的好处是他不会宿醉啦，哦，就是他隔天早上不会头痛。哦，那昨天真的非常恐怖哦，那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喝了酒之后晚上是不太好睡的，哦，就是会心悸什么，而且喝完之后就喝咖啡。喝完之后12点多吧，好，然后我就说，哎、欸，旁边有个咖啡很有名，他就抬着那个你挂掉的两个伤员，然后痛哭流涕的院长去喝个咖啡这样子，因为有一个认识的人在那边经营，开得很晚，就又喝了2杯咖啡，而且呢，他们还喝那种，我们还喝那种也是那种黑的咖啡这样子，就咖啡加酒精这样子，然后就是非常的爽快，没有烟的哈，我们不抽烟的哦，就然后就反正。很精彩的一个晚上，然后我觉得非常爽快，然后我觉得现在对韩国人呢，真的，我至少在这方面争点光回来，好吧，大家不要学我，这样子伤身体的行为，这个不是好榜样。好，那96页以下，我们刚刚是讲到有关于这个诉愿决定的效力，好效力，那。有关于诉愿决定的效力，主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它有个系数的效力，这比较简单。那再来是第二，什么叫系数？就是呢，对于诉愿审查机关而言呢，就是已经要受理这个案子，要是这案子之后，它就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作为啊，叫系数的效力。那再来呢，是一个刑事存续力的一个阻断啊。比如当诉愿提起之后呢，那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刑事存续力，就是行政处分呢，如果你法定就业期间经过，你都不去救济，好，那这时候呢，行政处分就会什么？就会确定啊，因为刑事。这个等于说刑事存续力就会开始浮现，那你提起诉愿呢，可以打破这样一个刑事存续力的一个期间的进行，好，所以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主要我们也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哦，原则上来讲，提起诉愿也好，提起行政诉讼也好，都不会停止什么行政处分的执行力，好，那。原则上来讲都是不停止执行的，那例外的情况底下呢才会停止执行，好，停止执行。那什么样停止执行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好，第一个，我们说当法律特别规定啊，应该停止处分的执行的情形，好，比方说像我们公务员考绩法第18条，好，就规定说呢，考绩免职的人员呢是确定之日起呢开始执行，好，这我们491号解释也特别强调过这一点，好，上次也已经跟大家提过了。那这个税捐竞争法第39条第1项啊，这个规定呢是有关于这个税哦，纳税义务人应该所应纳税捐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样有相类似的规定。那97页这边呢，我看到是有关于其他的情形，比方说呢，像原行政处分的合法性啊，哦，行有疑义者，好，行有疑义者，我们税捐法93条这个第2项的这个规定，那。 是不是可以去提起什么，提起这个停止执行的一个申请的啊，或者是呢这个行政处分的执行呢将发生难以恢复的损害且有急迫的情势啊，并非为维护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啊，这是几个。还有行政法院也可以什么依申请的来停止执行。不过呢之后我会提到一个实务见解啊，就是说依照我们书院法93条的规定呢，你可以向跟这个书院管辖机关呢提这个停止执行的申请，你也可以向行政法院呢提停止执行的申请，但是呢你必须要先跟谁申请，必须要先跟书院管辖机关申请啊，你不能够直接跳到法院去啊，不然的话法院会认为你没有权利保护的必要啊。虽然说条文并没有这样做限制啊，其实条文就是说你可以向书院管辖机关，也可以向法院呢提这个停止执行的申请啊，但是在实务的运作上面呢大概来讲都是向书院管辖机关提。那像书院管辖机关提呢，大概它成功率也非常的低啦哦，非常非常的低。那比较这个明确的是说，你像你钱的部分，如果你被罚款，对不对？你提这个停止执行是不会准的，好，绝对不会准的。因为第一个呢，哈，当然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个不可恢复的损害的可能性，不会，好，因为我们在现行的一个实务的见解里面会认为，不管是法院也好，或者我们行政机关也好，他觉得呢，我先把你的钱收过来，哦，比方说我罚你30万，你就先缴30万，好，那反正我钱拿过来，到时候顶多啊，我就把钱还给你就好啦，好，不会有什么不可恢复的损害，好，所以这一点呢，所以停止执行的申请呢，如果是金钱的部分，基本上呢很难有办法。但是他不会考量到一个状况，像有些可能这种中小企业哦，你给他罚1000万，他拿这1000万出来，可能就会倒闭了，可能就会倒闭。哦，那这个部分他就不会考量到，哦，不会考量到。哦，所以呢，他只要是钱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不会准。哦，但是当事人呢，都会要求你一定要申请的。哦，当比方说你是律师的话，他一定要求你一定要帮我提，哎，我不想交钱，帮我申请一下。那我一定跟他讲说呢，这一定不会过。他说呢，还是写一下吧。哦，然后所以呢，都会帮他写，但是写的时候都一定不会准。哦，几乎都一定不会准。那第二个理由是说，这个合法性呢，啊，鲜有疑义。哦，就原处分的合法性鲜有疑义。那这个部分呢更难，哦，更难，因为你什么叫鲜有疑义，就是要非常重大明显的一个这个有个这个问题。那只是说一般的这个书院，哦，这个所谓的原处分的部分，它其实呢不会这个，就是说因为既然有争执嘛，哦，既然有争执，那除非说有很例外的状况，不然的话呢都很难被认定说是这个合法性鲜有疑义。哦，所以在实务上面，你真的要能够这个成功的哦申请停止执行哦，其实不容易啦，哦，其实不容易。那等一下我们看到行政诉讼的部分，行政诉讼其实还有另外所谓的这个除了停止执行之外，哦，还有一个叫像我们类似我们民诉讼法上面这样的一个定暂时状态处分哦，加处分等等这样的一个措施啊，到时候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大哦，在我们目前的运作上也是很多自然人行之处啦。好，那这是停止执行的部分啊，我们说例外的情况底下，原则上来讲都是不能够停止执行，但是例外的情形是可以停止执行的，停止原行政处分的一个进行的啊。好，那就是八页以下呢是诉愿的审议啊，诉愿的审议。那诉愿的审议呢，在受理之后，我们刚刚看到了，你才可以，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补足的话，可以在20天内让你补正。那必须要做一个所谓的实体的审议，那实体审议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它书面审议哦，它才书面审议的哦。所以呢，这个书院呢，它基本上是这个等于说就是只有书面啊，你不用去啊，你不用去。那只有在例外的情况底下呢，会有一个陈述意见或者是言辞辩论。言辞辩论呢非常少见哦，极为少见哦，极为少见哦，就是要求这个双方都来做这个辩论的哦，很少。那再来呢，其实比较容易的哦，就稍微比较容易一点，叫陈述意见哦，陈述意见，你可以要求呢哦，我要去陈述意见。那言辞辩论当然就是说，言辞辩论通常不管是言辞辩论或陈述意见呢，都会有一个人数的限制的哦，人数的限制，像这个通常都是这样，一方都只有3个人哦，顶多3个人。像如果是言辞辩论的话，就是原处分机关这边3个人，然后呢，你当事人这边也3个人。但是3个是谁的，你自己挑。你要3个都律师也可以，你要一个是律师，2个是对这个业务比较熟悉的人也可以。好，哦，那反正就是3个人来代表出席就对了。好，哦，那如果是陈述意见的话呢，就只有一方而已。好，哦，通常的陈述意见是这个书院管辖机关这里会发一个通知，哦，比方说给书院人，哦，比方说一个 A 厂商或者是 A 这个人名，哦，跟他讲说你在什么时间点要来陈述意见。那这时候呢，通常也是限制3个人，哦，甚至3个人。那这时候呢，在延迟辩论的时候，会是像一个委员会，哦，就是整个委员会呢都会坐在那边听大家延迟辩论。那如果是陈述意见的话呢，在实务的运作上都是只有一个书院委员，哦，坐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听你讲，哦，听你讲。那 当然除了苏彦委员之外，会有两个承办人在旁边啦、啊。哦，那其实真正重要的呢是两个承办人。哦，两个承办人是要起草那个，比如说起草书院书的，所以叫做俗话说叫做小鬼难缠的。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忽这种人。哦，他才是真正这个后来发生这个会有很大影响力的，就像很多法官助理一样。哦，法官助理说判决的很大一部分是他的手笔，哦，所以你要非常小心。虽然说在实务上都宣称说法官都一定自己写判决，哦，但是我想这个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隐晦的事情，很多法官的判决其实都是法官助理先草拟的。哦，所以为什么法院的见解会越来越保守，就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法官助理，假设你是法官助理，你要写判决的话，假设，那你会怎么写？一定找前案嘛，然后找以前判过的，哦，这样没有问题。哦，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不是每个法官助理，不是每个法官都这么这个会做这样的事情。哦，但是我相信呢，是有至少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哦，这样的例子。那陈淑英见过一次辩论呢，基本上都是例外啦，哦，是例外。你要通常我们在诉愿状，只要是一般的案件，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考量的话，我们都会去帮当事人去申请这个延迟辩论，或者是那个所谓的陈述意见，好，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申请，只是呢过的几率都不高啊，好，都不高。那陈述意见的话还高一点，我大概十件里面大概有三到四件有陈述意见的机会。那延迟辩论的话，十件里面有一件就不错了，好，就不错。所以原则上来讲就是书面审理，好，书面审理。那例外呢才有所谓的延迟辩论或者是陈述意见，好，好。那99页以下，我们看到100页哦，还有一个书院的陈述，我这边看看就可以。那书院审查的范围就蛮重要，好，看到100页的第3正，好，这书院审查范围里面呢，特别要注意的是说有关于地方自治事项的一个审查啦，好，自治事项审查。我们刚刚跟大家提过，好，其实就地方自治这个部分，因为地方自治它有一个委办事项和一个所谓的这个自治事项，好，自治事项。那就自治事项的部分，因为地方呢，它本身会有一个自我决定权嘛，好，一个自我决定权。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说书院虽然说它可以审查合法性，也可以审查适当性，好，适当性。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书院审查范围有碰到地方自治事项的时候，那我们呢，顶多只能限于对于它的一个所谓的合法性呢来加以审查，好，合法性来加以审查。我们大概呢不会去碰哦这个所谓的适当性的部分，这是规定在我们的书院法第79条第3项的规定。哦，当书院事件呢涉及到地方自治团体的这个地方自治事务时，那授予书院这个上级机关呢，仅就原处分的一个合法性呢来进行审查以及这个决定。哦，那101页呢，这里我们主要看到的是不利益变更。哦，这是另外一个限制。哦，另外一个限制，就书院有理由者呢，书院授予书院机关呢，应以决定撤销原处分的一个全部或一部，必得实施性的情节，尽为变更的决定或发回原处分机关另为处分的这个决定，但在这个所谓的原书院表示不服的范围之内，不得为更不利益的变更或处分。哦，这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一个明文规定。哦，那之前呢，就也跟一个比较资深的前辈啊去开会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跟当事人讲，当事人问他说：“哎，我提书院呢，啊，会不会有这个有没有那种像一般的提这个诉讼有这个等于说不利益变更哦这样子的这个规定？”然后呢，这个前辈啊就立刻摇头说没有。哦，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啊，怎么办？这以后要怎么圆这个谎啊？哦，怎么去圆这件事情？哦，那时候就会想说，其实这个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提供意见的时候，多想一下不是坏事，好，多想一下不是坏，但是也不要太过火。好像之前也是跟另外一个前辈去开会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典型。刚刚那个是太快就讲出答案的时候会错，另外那个是想了半天，他说他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有不利益变更禁止的描述这样问的时候，他就会搔首弄姿啊，然后遮老半天，然后皱眉头。好，那当事人你后来事后就会讲说，哎呀，这个律师是不是不太行啊？哦，看起来一直皱眉头，好像很难的样子，好，还是我们做的不够清楚，还是律师不行，哦，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哦，所以这两个之间呢，过犹不及。哦，那不利益变更禁止是有明文规定的，哦，是有明文规定的，那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没有明文规定，只能靠习惯或只能靠这个相关法官这个书院委员的一个决定而已。哦，所以这点请注意。那判断余地是也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书院管辖机关呢，它在法理上也要尊重所谓的原处分机关的这个判断余地，好，判断余地。那尤其是呢，如果这个部分是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判断，像我们上次讲到呢，行政院如果真的审查到一个独立机关，比方说像那个通传会这个 NCC， 它做了行政处分，那 我们知道 NCC 做行政处分呢，也会有所谓的判断余地啦，啊，要有判断余地。所以行政法院在审查的，不，行政法院这个孙永元在审查的时候呢，也要尊重这个判断余地，好，尊重，好，跟法院一样，法院也要尊重。那苏院管辖机关，它这个准司法机关一个公正的裁决者，他也要尊重判断余地，好，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推翻了，还是可以推翻，好，只是要尊重这个部分而已，好。那如果你真的要推翻的话，你的论理啊，可能要写得更清楚详细。那第七节以下是有关于诉愿决定，好，诉愿决定，那各种不同的诉愿决定的类型呢，其实我们都已经分类得很清楚，应该是比较简单了，好，一个是这个不受理或驳回，好，不受理或驳回，那不受理的情形呢，是在我们的诉愿法第77条，好，有非常多的情形是不受理的，好，不受理，比方说如果不是行政处分，好，是可以不要受理的。那第七条的规定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它只是立誓而不是列举。哦，是立誓，哦，立誓。换句话说呢，有可能有其他的，比方说明显不合程序的情形呢，你也可以不予受理，哦，也可以不予受理，哦，这是这个第一个，哦，就是说不受理或驳回的第一种情形。那再是驳回的，哦，这个诉愿的决定，哦，那如果比方说诉愿呢经过实地审查之后，它的合法性以及和目的性啊，哦，都认为说，哎，其实原处分都没有什么问题，哦，合法而且也合目的，哦，那它没有问题就要把当事人的诉愿给他加以驳回。那或者是呢，依诉愿法第二条第一项，对这个不作为起诉愿，于诉愿决定做成前啊，啊，应作为之机关呢，以为行政处分时呢，应啊认为诉愿呢为无理由啊，予以驳回。好，啊，这是规定在我们的诉愿法第82条的第二项。好，啊，就是说，当你比方说申请一个某一个建筑执照，然后当这个等于说原处分机关一次不给你，好，啊，一次不给你，那时候你提诉愿，那诉愿提到一半呢，他突然给你了，那这时候你的诉愿是无理由被驳回。好，啊，不过这时候对你来讲，当然你还是满意的，为什么？因为你拿到了你应该要的东西，啊，当然有时候他可能给你的东西可能会有付款，啊，你不满意，啊，再另外再提起征收，好，这是目前的一个设计。那撤销原处分呢，我们说有这是当然是当事人，就是以诉愿人来讲是一个很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形，能够原处分被撤销，哦，被撤销。所以呢，当诉愿管辖机关认为呢，哈，哦，这个诉愿有理由，就是原处分呢有违法或不当的情形啊，应该在诉愿人所声明的范围之内呢来撤销原处分。那撤销处分之后，原处分机关如果是否应该定为适法的处分，应该要视事件的性质而定。好，哦，如果另为处分的必要呢，那应命原处分机关的另行为。啊，那诉愿决定撤销原处分，发回原处分机关另为处分时，应该指定相当的期间呢来命其为之哦。那原处分机关应该依照他的意志呢来做处分。那像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情形，就是说，哎，我们这边看到行政机关把处分这个撤销了，好，哦，撤销了。那行政这个原处分机这个原处分机关是不是一定要做成一个对当事人有利的处分？哦，这个也不一定，哦，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撤销的理由可能很多种。他可能比方说你做了一个财罚处分，好，那诉愿管辖机关可能会觉得说，哎，这财罚处分没有错，哦，但是呢我认为呢你适用法律适用错了，哦，适用错了，应该要罚，但是你应该用 A 法来罚，但是你后来却用这个 B 法来当做你的依据，哦，所以这是法律适用的问题，但是结论上是该罚。那这时候呢，这个原处分机关可能在拿到这个撤销处分之后，他就还是做了财罚处分，可能改用 B 法来罚你。哦，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对当事人而言不见得有利，但是可能争取到一些时间了，因为原处分被撤销之后，那他的这个罚款就可以比较晚一点去缴，哦，比较晚一点去缴，或者是说呢，他的这个不利的处分可以这个延迟一点才进行。那相反的，假设说呢是整个事实也是错的，哦，认定事实也错了，适用法律也错了，那这时候呢，这个原处分机关就应该要依照诉愿的一个意志呢，哦，诉愿决定的一个意志呢，做成一个新的处分，或者甚至就不要再做另外的财罚处分了。好，哦，这是这个比方说在这个所谓的撤销原处分的这个情形。那刚刚我们在上一节课跟大家提到过呢，我们的行政机关哦，有时候很疲啦，你给他呢撤销原处分，他还是给你做成同样的处分，哦，同样的处分。那这时候呢，其实上一机关哦，作为这个诉愿管辖机关，他其实是没有什么的。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徒呼负负的啦，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理论上其实应该可以怎么样？应该可以做一些这个不利对待的，比方说讲简单一点哦，教育部呢，就是这个之前发生的案例就是这样子，比方说这个啊，这个教育部，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案例。那这然后底下我们先讲的受监督的一个机关呢，叫做比方说 A 这个私立大学 ，A 私立大学。这 A 私立大学呢，哦，对这个一个学生某甲，哦，比方说甲学生，哦， 做成了一个退学处分，好，退学处分，好，退学处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个假学生哦，他有作弊的行为啦。好，在考试的时候考一个试题，不是一个很就是不是那种大考哦，是在那种可能一般那种随堂考上面作弊，好，作弊，作弊。那作弊之后呢，就直接给他退学，啊，没有记过，就直接退学。那用什么来当做依据呢？我跟大家讲过呢，其实大学自治这一块，或者是整个大学的一个特别权益关系上，我们跟大家讲过呢，其实很关键一点在于说那个法律保留的部分。我们知道学生都有受教权，它是一个权利，好，不管它宪法上权利或法律上权利，它就是有权利。那你要限制这个权利的时候，你要法律依据嘛？那这法律依据有时候都是什么？有时候都是大学的一个校规，好，所以这部分呢，为什么你可以作弊把人家退学？因为有个校规啊，校规怎么说呢？校规说啊，每个人呢都要致力啊维护所谓的纯美的校风啊，好，不是许纯美啊，就是纯美的校风啊。那因为假学生作弊啊，所以呢有违本校的纯美校风啊，有本校纯美校风，所以啊把你退学，好，把你退学。那这纯美校风这东西怎么导出当然退学这样子的一个好这个结论，而且它的明确性是不是有问题？好，什么叫纯美校风？那女生穿着很短的裙子去上课，有没有违反纯美校风？或者男生呢？哦，穿着吊嘎，哦，这样子，哦，算不算纯美校风的一个违反？这都其实有很大的解释空间的，啊。好，好，那不管怎么样，后来呢，这个假学生啊，用尽了这个校内的申诉管道之后呢，哦，就跟教育部去提诉愿，好，哦，诉愿。说，哎，这个不对啊！我说我这个退学太重了吧？我虽然有作弊没错，我也觉得也是不应该啦。但是第一个都是小考的作弊，那第二个在于说，哎，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些比较比例原则嘛？哈，为什么不给我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为什么立刻就给我退学？哦，而且呢，我的作弊好像还是未遂还是什么，那就只是我们带小抄进去还怎么样？哈，那当然他也不对了，是没错。但是呢，最后教育部的一个诉愿决定呢是什么？是撤销原处分。好，撤销原处分。好，被撤销之后呢？那人被撤销之后，对不对？他本来理论上而言呢，那因为撤销处分的一个理由就在于说呢，哦，他的认识用法都有错误，哦，都有错，哦，就是讲很清楚了。结果呢，这个 AEC 大学哦，看到这个撤销处分之后，的确哦，把他原来的这个退学处分撤销，但是呢，又第二次再做成另外一个退学处分，同样也用纯美校风这个校规，一样的事实认定，等于说从来把这个原来的处分呢原封不动的再做一次，啊，对某甲再做一次。很高人指点，好，高人指点，好，再做一次，好，然后呢又被撤销一次，然后因为假学生又提诉愿，好，然后呢又撤一次，好，然后呢然后就做了第三个退学处分，好，等于说来来回回三次，好，足足三次，好，足足三次。那大家会想说这样的情况难道没办法去解决吗？没有办法解决吗？其实理论上而言，这个教育部呢，它作为这个私立大学的一个监督机关，它有很多武器的啦。好，比方说，哎，你再这样子这么蛮干的话，我们的补助款我给你减少，或者是我找你的校长来喝喝咖啡。好，其实都有很多的那个武器可以去用。但是呢，为什么没有用？不是因为教育部这个不想去用，而是教育部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教育部我们知道它分成两个。主要分成两块，我们就以诉愿这个角度来看，它分成业务单位，一般高教师啊，这些业务单位，业务单位。另外一个是诉愿会，我们诉愿会。那诉愿会通常呢跟业务单位之间的彼此是不熟悉的，是不熟悉的，所以在具体的运作上，虽然说书院会受委屈，因为这件事情本来是书院会的事情，就是说在教育部的这个整个管理体系里面，会觉得说书院会的事情嘛，那书院会只被打回票，对不对？业务单位不见得知道这件事情，那真正能够对大学能够开扎的是业务单位，好，即是业务单位，好，他才能够真正管到大学。那书院会它是外聘的嘛，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比较相对独立的东西，所以它不会直接去对大学呢做成什么任何实质上不利的一个影响，好，但是呢，这个书院会这部分呢，它这业务单位是可以，那所以现在后来变成就是因为书院会本身的疏离，好，导致哦这个一而再而三的这个书院，好，一而再再而三的书院，然后呢，这个学生啊，这个后来很痛苦，我说到底，其实我是他的话，就重新再考试大学就好了嘛，哦，就干脆算，哦，算这个学校不要打也罢，哦，但是呢，这个后来呢，他好像也是一样的做法，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加上三次住院之后， 这个教育部的话来帮他嘛，教育部书院会的就直接把他的书院驳回，好驳回，驳回之后他打行政诉讼，这很荒谬，对不对？明明他有理由的他有理由的，结果呢最后是书院驳回，然后让他打行政诉讼。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没有去追踪了，不晓得说他之后是不是恢复了那个这个 AC 大学的学生身份，这点我就不是那么确定，但是可以知道说呢，这个撤销。原处分当然是原处分被撤销，但是也不能够排除呢，行政机关可能会做成一个跟原处分相同的东西，这是有可能的，在实务上已经遇过很多次。再来是一个所谓的变更原处分，这括号三的变更原处分是比较少见的，非常非常少见的，比如说书院管辖机关呢自己啊把原处分就变掉了，变掉了，这个等到我们看到行政诉讼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很少见，很少见。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像受理书院机关及原处分机关实际无其他机关可供发回的，就是已经发不回去了，没有办法再做成一个这个处分。那再来是预见原处分机关重回处分时呢，将不遵守书院决定之意志。所以像刚刚这个例子呢，其实这个如果真的够狠的话呢，其实它是可以什么？它可以去自为变更的一个决定，可以自为变更的决定，只是也没有太多的效果啦。就是说你就算你做了一个变更的决定又怎么样啊？最后他还是给你退学，还是给你做成另外一个退学处分，所以但是在有一些补助款的这个发放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形，可能就会有实益了啊。比方说呢，在这个诉愿完之后，你本来呢只拿到100万的补助款，那诉愿管辖机关觉得依法你应该拿到120万，他直接变更了原处分的决定，那这时候呢对诉愿而言呢就是有实益的。那第三个说原处分的事实已真明确啊，那又会涉及这个权限分工，那行政作业上也不生困难啊，尤其是经过言辞辩论的事件，应以这个自为决定呢作为这个原则，为原则啊，这是这个看到第三种情形，第三种情形。那第四种情形呢，在103页这里是命为一定的处分，命行政机关要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说法做成一定的处分，那通常是对于这个不作为呢，提起诉愿的时候呢，有理由就要指定相当期间呢，命应作为机关呢，这个一定要做成一定的处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模式呢？有时候有些尊重原处分机关的一个权限啊，因为在那虽然说诉愿管辖机关是跟你讲，比方说一定要发照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但是还是要尊重他们的，因为可能会有付款情形嘛，因为比方说做一个处分出去，要不要付款啊，或要不要做多大范围的一个认定啊等等，还是委托于原处分机关呢来做进一步的这个细致化的一个认定。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三这个所谓的变更原处分，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情形，它才会这样做。如果涉及到很多的这个裁量权啊，很多史的判断啊，或者是专业性的判断，它会自己就变更原处分，那这是非常少见。那比较特别的是说，如果是命为一定的处分，当然我们还是要尊重，就税法机关毕竟它不是专业的嘛，它并不是专业的一个机关，所以它呢对于某些行政处分，它肯定不能够贸然的去就直接做成那样的一个这个决定，所以它会命原处分机关呢再去进行。那这时候就是命为一定处分的这个部分，还有这个所谓的情况决定。那情况决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的。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叫情况判决。那情况决定或情况判决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可能是违法的，那书院管辖机关呢可能想把它撤销掉，但是呢这个撤销可能会对公益啊产生重大的危害，比方说呢，像可能当初有违法征收征收了一块土地，就征收完之后呢才发现说这个征收是违法的，那理论上而言呢，书院管辖机关应该把这个征收处分呢加以撤销嘛，把它撤销掉。那但是呢后来发现说征收这块土地不得了，它变成爱国者三型的一个飞弹的基地。那如果现在把它这个等于全部都回归原状的话，可能会造成整个比方说北台湾这个空防的一个缺口。那这时候呢怎么办你把它撤掉也不是，不撤也不是，所以呢就有一个所谓的情况决定。什么叫情况决定？就是我们还是驳回当事人的诉愿，这个很可怜的人然后被违法征收，还是驳回你的诉愿，但是呢行政机关必须要给你什么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等于说用这样来衡平啊所谓的这个当事人还有行政机关的这个公益两者之间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真正用到8384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非常非常少见非常非常少见，是现在非常极端的状况但是也包含，这也包含在各种诉愿决定之内这个情况决定情况决定。那这个底下这个诉愿决定中的限制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就是有关不利变更还有自相审查的部分，还有一个判断原地这点 就再去说明了。那104页这里面关于书院决定它的效力啊，就主要我们要讲到说呢，书院决定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这没有第二句话，它就是行政处分。那它的效力呢，就是行政处分的效力。那这个书院决定只是有它有一个所谓的争讼性的程序啊。那所谓的决定呢，就是一个争讼裁决性的处分。那就两造的争执呢，经有类似法院诉讼的程序呢，认定是的适用法规，应该承认呢，较有所谓的普通的这个行政处分呢，有更强的这个拘束效果。所以呢，就书院决定为实体上的判断的事件，应该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除了有再审的法定原因之外，原处分机关呢及其上级机关不得再重开程序或任意撤销变更。好，我们再讲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像这个上堂课我们讲到说，书院决定就是行政处分。那不晓得同学，我们在想到一件事，说，那如果行政处分，那书院管辖机关，哦，这个做成书院决定的机关，可不可以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一，这个比方说117条的规定，去做所谓的处分的撤销或废止？或者是说呢，是不是可以啊？这个你说当事人可以照128条的规定啊，来申请这个程序重开？那这部分的可能都没有办法，好，都没有办法，因为它是经过争讼的一个结，一个准争讼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慎重的决定，而且呢，这个部分它的本质上又跟一般的处分也不太一样，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在我们的书院法里面是有一个再审的程序，哦，书院也是可以确定之后还是可以再审，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好，哦，所以不能够用通常我们在行政程序法里面的这种比较简单的哦，这个行政处分的撤销废止，或者是当事人去申请程序重开呢，来变更这个行政处分哦。好，那是这个在我们书院决定这个部分哦。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争讼停止的例外规定，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哦，就是大家自行参考就可以。那书院决定的这个期限哦，就依照我们的书院法第85条第一项的规定哦，一个期限的这个部分，也是请大家呢这个自行参照哦就可以了。那试题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选择题会考，然后呢有些这个申论题的部分呢，对书院都会有所琢磨。那其实真的要讲书院的问题的话，其实很多啦，因为几乎所有的跟行政处分有关的问题，最后都还是有可能会回归到整个所谓的书院程序。好，书院程序。那我们先看一下有关于这几个题目啦，我们先看到，好，先看到106页哦，底下这个35题，好，35题，好，都有关于书院审议的这个叙述，下列何者正确？哦，那其实很多都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部分啊，包含像这个第一个哦，说了除了法律啊另有规定外，那书院决定应以言辞辩论为之，对不对？当然错的，因为我们说书院决定呢，好，基本上是也这个书院审理的，好，书院审理的。那再来呢，书院人或参加人的请求陈述意见，而有正当理由者呢，应予到达指定处所陈述意见的这一个机会，好，是对的哦。那但是不绝对不是说呢，一定要给他，好，是书院机关可以有个裁量权的。那实验是说啊，当这个陈述意见时呢，好，应由书院审议委员会呢全体委员啊来听取这个书院人、参加人或利害关系人之陈述，这也是错的哦。这只要有一个委员来听就可以。不需要全体的委员，是言辞辩论的时候呢，才需要全体的委员。好，那第一呢，是合法提起的一个书院案件哦。这个受理书院机关的应依职权的通知，书院有请代表人、书院代理人、副主任及其原主任机关的派员于指定起日来处所来所谓进行这个言辞辩论。好，那这是也是个例外情形啊，也不是一个很通常的一个状况。好，所以第一个选项呢也不正确。好，我想这个刚刚这些观念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我想应该就。这个应该是难不倒大家才对的哦。那45题呢，这个题大家自行参考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讲到的书院的一些关于送达代理可能相关的程序规定哦，这也可能会出现在选择题里面哦。所以为什么在选择题的准备上，你条文的熟悉度呢，可能要比以前还要更高哦，就在这个地方哦，那有点会有点挑战性哦，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久以来我们的法学训练呢，是不希望我们去看到太细节的东西，尤其是条文太细节的部分。那有些老师呢，可能在讲到一些条文的时候，还没有讲就开始批评他了哦。然后我最受不了这种人。首先，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后来检视一下，我大学学的东西其实很有限啊。哦，包括我的行政法都是打掉重练的。那为什么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们老师啊，在讲到一个任何一个概念或任何一个实务见解的时候，他都没有告诉我那个法律是什么东西，也没告诉我实务见解是什么，就开始批评一大堆。哦，对，就是好像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实务见解那条文都很烂，我觉得他讲的最对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轻视条文，然后轻视实务见解。哦，但这是之后我们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哦，并不是一个好事，尤其实务见解还有条文规定呢，会随着 这个考试制度的一个变更，尤其是有选择题的时候，它越来越重要。因为选择题里面如果要考实务见解、考法律、考法律、考法条，它是最不会错的啦。最不会错。如果有一个决议、有一个判例都已经讲这样子了，他只要跟你讲说呢，那依照什么条文的规定，然后依照某个判，依照我们现行的实务的一个多数说见解，那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这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回避的空间的。所以大家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不管是第一试第二试，你对于条文的熟悉度可能都要比这个之前的这个考试呢，在准备的时候都还要更加的熟悉，更加的熟悉。好，那我们看一些有关于申论题的部分比较重要的几个题目啦。我们看到，好，先看到这个讲义的109页，一个基本观念而已。好，第五题。然后我们的书业法呢，第52条的第一项，还有第二项呢，就分别规定啊，说啊，各机关呢办理诉愿事件，应该设所谓的诉愿审议委员会，那组成的人员呢，以具有这个法治专长者为原则。那诉愿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呢，由本机关的高级职员及拟聘这个社会的公正人士、学者、专家担任。那其中的社会公正人士、学者、专家的人数呢，不能够少于1/2。那同法第53条的规定呢，这个诉愿决定呢，应经啊这个诉愿审议委员会的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啊。那其决议呢，以委员过半数之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来行之。好，所以他问了两个问题哦。第一个，这个诉愿审议委员会在行政组织法上的地位为何？那我们再跟大家强调过一件事情哦，就是诉愿呢，审议委员会它其实本身是一个什么？本身是一个内部单位，它本身是内部单位。那，但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内部单位，这跟我们的环评会真的很像。这内部单位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委员会，好，委员会的一个，它等于说，所有决定的就是这个委员会呢所做的决定，好，决定。所以它会有什么？会有，它也会有所谓，也可能会有所谓的判断余地的问题，也可能会有判断余地，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的明显。好，那既然是委员会做的决定呢，但是它出去的时候，它既然是内部单位，它就不会以什么？比方说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诉愿审议委员会，他就不会以台北市政府诉愿审议委员会的这个名义呢出去，所以他的名义呢，这个决定的名义是谁？还是他的所属机关？所属机关。所以大家如果去看，像台北市政府所做的这个诉愿决定书啊，你可以去看，他一定是谁？他一定他那个名写，他出去的时候，他通常这样子。先会有一张公文，这个公文呢，大概就是台北市政府函，然后呢，就是你有发文字号等等，然后主旨就是说，简送什么什么诉愿决定，然后怎么样，那说明就是制式的格式，那后面呢，就会把诉愿决定书呢附上去，那前面那公文的这个署名者，一定台北市市长郝龙斌，盖他的签名章，那后面那个诉愿决定呢，那个整个那个比较厚的书面才会是诉愿审议委员会。所以这民意机关出去的时候，一定是谁的民意出去？一定是政府他所属机关的这个民意出去。所以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内部单位，它不是行政机关。所以有些这个考生呢，他我看过一些考卷，就是说诉愿审议委员会他可以做的什么决定，他可以是一个他算是一个行政机关的地位，那不是。虽然说呢，郝龙斌会不会去变更这个诉愿决定，不知道了，但是基本上不会，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决议的嘛。决议的，除非说他事前呢，透过一些方式去影响这个诉愿决定，不然的话，其实呢，这个是应该是说算是一个准司法的独立决定才对。那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其实市政府还有中台北市政府对他自己的诉愿审议委员会的一个决定，理论上是不能够控制的，理论上是不能够控制的。那但是呢，还是要以自己的名义呢出去。出去，所以有些人认为说，那既然他不受控制，对不对？不受控制，那基本上会不会是一个这个行政机关的地位？我说不是，在组织法上，他还是一个什么？他还是一个内部单位，不会因为他的独立性等等，就变成是一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那刚刚我讲到说，到底诉愿审议委员会不会被操纵？其实还是会被操纵，一样会被。我自己目前遇到一个案子，就很明显的这个诉愿会就被他所属机关所操纵。这个很可怕，很可怕。但是你这个很难拿，因为，诉愿它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停止审议啦，停止审议啦。可以照我们诉愿法的规定，这比较不重要。但在实务上面，常常用这个剑招啦，就是呢，只要看到苗头不对，他就把这个诉愿程序呢停下来，停下来。那这个像我遇到就是这样的案子，就是说呢在跟这个诉愿审议委打交道的时候，就发现他其实呢已经有 有被暗示过很多东西了，好，那这场仗就非常难打，就可能只能寄望行政诉讼而已。但如果他把你书面审议这个审议程序停下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打行政诉讼，哦，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哦。就人民真的是跟行政机关相比哦，他的武器真的太少，哦，真的太少。那第二小题呢，就是说啊，这个书院审议委员会的这个会议审议书院案件的时候，出席的委员与属于这个社会公正人士、学者、专家者，哈，是否亦不得少少于二分之一，原因何在？那学术及实务见解呢，为何啊？好，这边我们看到讲义的109页这边看到这第52条规定是说什么呢？书院审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呢，是比方说呢，他一定要这个专家的人数一定要超过二分之一的，好，不能够少于二分之一，好，不能够少于二分之一。但是在开会的时候呢，哦，开会的时候，因为在实务上常常开会的时候，你的外聘的委员呢来的人呢比较少，结果呢他内部的人呢比较多，所以开会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委员构成人数并没有达到所谓的这个这个学者专家超过二分之一或者不得少于二分之一这样的要求，没有达到，哦，没有达到。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开会合不合法？好，哦，这个组织合不合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这个正当法律程序的话，那这个所谓的正当裁决程序哦，公正裁决程序这个组织的部分有没有适法性啊？有没有适法性？那在我们的这个学理和实务上呢，是有不同的见解哦，有不同的见解。在学理上呢，是采取这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题目怎么问，我们再决定怎么去写这个文字。他说呢，哦，是不是也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哦，那在学理上，我们就认为说也是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学说的见解是不得少于二分之一。为什么不能少于二分之一呢？哦，它的理由很简单，它的理由就是要确保这个我们书院法第52条它的立法意志的实现啊，这贯彻。书院法，好，第52条的意志，好，52条的意志，而且呢，也可以什么？它等于说是确保一个东西啊，确保所谓的公正裁决程序，叫正当法律程序的一个一环，好，公正裁决程序。好，这是我们目前学理上的一个批评，认为说应该还是都要二分之一。那我们的实务上呢，见解正好相反哦。因为实务上我知道说啊，有它的困难之处了。因为这些外聘学者哦，真的有时候很有个性的哈，不来就是不来，然后那不来的原因当然很多种哦，那他就有可能凑不到这个人哦。所以呢，实务上是这个等于说基于哦我们的书院法第52条呢。第52条，哦，并未要求，哦，并没有要求说开会的时候也要这个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哦，不，哦，得少于二分之一，哦，是，那这是两个不同的立场，哦，学者因为他不需要去负责这个所谓的真正要去开书院会，哦，所以呢，他当然裁决的见解是比较，其实大家理论上应该觉得见解是比较对的，说这个要贯彻52条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其实应该要让什么，让这个专家人数能够少于二分之一啦。哦，不过在实务上面，如果这些人都不想来，硬他来啊，其实也是没什么作用了。我跟大家讲过，很多书院委员呢去那边是领车马费的，好，领车马费的，那里面是领好多间这样子，哦，车马费一起领。好，那最后呢，哦，通常啊，就书院会都会，比方说你的任期届满，他都会送你一个流礼啦，好，哦，就是什么公在某某县市，哦，公在这个哦这个某某机关这样子，哦，他会送你一个漂亮的小流礼，哦，那都是不无好处，那对你的一个这个也算你 credit， 这样就是你的资历上来讲可以多一个这个部分，但是真正的作用呢，有时候有些委员他真的不够认真的话，哦，那真的就很夸张。像我就看过好几个案件，哦，就是说呢，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看到，哎，这个学者是主张啊，比方说主张 A 这个见解，好 ，A 这个见解说，哎，他 就认为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行政处分应该要受理。结果他去当书院委员之后呢，他的好几个书院决定哦，他有在他们旁边就是有署名的，都认为这不是行政处分哦。所以当然呢，也可以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说，因为书院审议委员毕竟是一个合议制啊，他的个人的意见呢恐怕没有办法去这个去压倒别人。但是就我侧面得知，他都不去开会的，我都没去开会，他当然呢就这个东西都不一样哦，都不一样。那所以。这个在要如果正在贯彻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哦，这个在开会的时候也不能够少于二分之一啦。好，那110页的第七题呢，哦，是一个很典型的哦，跟处分啊、征送等等有关的问题。那说 A 国立大学的一个法律系的副教授某甲，这好像也是真实案例改编的。他说呢，在1995年5月、啊、申请升等为教授，那案情呢，该系依据该校的一个教师升等作业办法哦的规定。送请校外这个同学应该是同侪啊，忘记这个我不知道是这个字是不是有 key 错，不过没关系，反正送请校外的这个专家学者三人审查，分别获得2位极力推荐，他1位这个推荐的一个审查结论。那该系的这个教评会呢，哦，系教评会哈，宣纳就评议通过某甲升等啊，报经院教评会，那是经院教评会评议之后，以投票的方式啊，做成所谓的不予升等的决定。那某甲后来就不服啊，哦，就经向这个该校的教评会呢申诉未果，就向教育部来提起诉愿哦，所以整个案件呢后来是进到我们的诉愿程序哦，他也用尽了各种校内的一个程序哦，进到诉愿程序里来。好，那第一个某甲主张说呢，该系主任某甲这个某乙啊。对其这个诉还成见，哦，那某乙呢，继承参与啊，哦，该系这个教评会的这个评议，复又参与啊，该案教该院教评会的一个评议啊，评议程序呢鲜有瑕疵啊，那请问某甲的主张呢，哦，是不是有理由？哦，是不是有理由？那这边当然他牵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呢，他有没有回避的事由啦，啊？就是说在系的这个部分，哦，我们说好，我去把它分成2块好了。一个是这个系主任哦，他先看第一个小题哦，一个系主任在系教评会应不应该回避？好，哦，第一小题哦，第一个部分哦，我说系这个系主任对不对？哦，系主任与系教评会应否回避？素有什么？素有成见啊！素有成见，其实，在那个学术界的，本来成见就是本来就到处都有哦，到处都有，所以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啦。好，素有成见，那够不构成所谓的回避事由？哦，够不构成回避事由？这部分我们倒是可以先去看一下什么？看一下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好，行政程序法关于像这个所谓的回避的部分的这个规定，那上次呢，我们在讲到回避的时候，我们比较着重的点是在于说异议的部分嘛，对不对？我们看到讲义的21页，对不对？21页哦，有几个回避的事由，像我们的行政程序法32条呢，好是有这个所谓的当然回避的事由，好自行就要回避的这个情形啊。那第二个是申请回避，好申请回避，好就是说有具体的事，比方说我们看到其中第一项第二款说啊，有具体事实呢，主任其执行职务啊，好有偏颇之余。偏颇之余者，那这是必须要可以申请回避的情形，好，申请回避的情形，只是说呢，你必须要指清楚，我要指清楚。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说系主任在这个系教评会是不是要回避哦？这点呢，其实某甲这个等于说要被升等这个人，他应该要去释明这件事情，等于说他在当初呢在系教评会做的时候，他就应该要提出他的一个意见，好，就去异议了，好，去异议了。那这个地方我们说到底。第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乙呢是不是要回避？好，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再稍微细分一下，好，就是在系教评会的部分呢，它是否适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哦，这个上堂下课的时候，其实有同学来问过这个问题，啊，这个行政程序法第33条的规定，33条规定，好，因为我们讲到。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3条规定呢，基本上有些情形它是不适用什么？不适用行政这个程序法的程序规定的，好，哦，程序规定的。那学校的程序，哎，是不是可以排除程序规定的适用？好，各位教这个教育有关的事情，可不可以排除程序规定的适用？那 当然呢，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三条里面，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在我们的跟学生有关的事情，跟学生有关的事情，这因为现在有某程度来讲是一个特别权利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会主张呢，就是说，好像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特别权利关系的遗序，所以在学生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去排除掉这个程序规定的适用。但如果说是这个其他的部分，我们说那是不是还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为了达成教育目的啊的内部程序？到底是不是教育这个为了达成教育目的内部程序，就会有疑义了，就会有疑义。但是我们这边我们采取，我们可以至少可以分两说嘛，对不对？一个是否定说，一个是肯定说。肯定说和否定说。那否定说呢，当然它的一个依据呢，当然在于说我们的第三条。行政程序法第三条第二项的第八款，第八款的这个规定，应该是第六款，第六款，抱歉，第六款，说呢，这个部分是不是一个为了达成教育目的的一个内部程序？就不适用，不适用。那肯定说呢，的认为怎么样？他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是说呢，这个他有至少两个理由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呢是认为什么？一个理由是说啊，这个是不是程序规定？他可能就质疑说，到底三十三条这个是程序规定，其实呢看起来应该是程序规定，应该是程序规定。那肯定说另外一个理据呢，他可能比较可以跟否定说做对话，他可以说啊，这个并不是第三条第二项第六款的范围，因为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二项第六款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主要指的是会达成教育目的嘛，教育目的应该是对的是学生，对的是学生，而不是他所聘的这个老师。老师，所以呢，是不是会适用到三十三条规定？是，应该会适用，应该是可以适用。那第二个问题呢，才会延伸到什么？延伸到我们刚刚所讲的，但是呢，某讲某这个要被升等的这位副教授呢，他当初有没有申请回避？没有，他并没有申请这个系主任呢要回避。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有些这个疑义，有疑义。那我们可以先讲说呢，某甲，并未，因为他这个某乙，他似乎是没有一个三十二条那个当然回避的事由嘛，那如果他只是一个申请回避的事由，那甲未申请，得否这个主张事后，主张这个瑕疵。这个所谓的决议有瑕疵，这第二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先知道说，我们已经可以适用三十三条这个回避的规定，那这个决议瑕疵，问题是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去申请，你也没有示明说呢，他跟你什么样的仇人，都没有讲，都没有讲，那这时候你会被事后呢再去主张说，这个东西你不应该参加，你不应该参加。同样，这边我们可以分成肯定说跟否定说，你要否定说肯定说。否定说的那个理据呢，当然很简单这部分呢，因为你没有在事前做申请，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失权效果，未申请，有失权效果，你不能够事后再争执。是全校，那才肯定说的呢？当然，他是比较站在什么？比较站在这个受处分人的立场，他觉得说呢，你既然有申请回避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回避，还是没有去回避，但是呢，这里已经可以足以构成什么？足以构成整个程序上的瑕疵了，所以呢，他认为说呢，这已经实质的构成，构成所谓的处分瑕疵，这个决议的瑕疵。那哪一说为是比较正确呢？其实当然，在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比较开放的那如果你认为说呢，还是让他可以去主张的话，那就采取肯定说的见解那当然呢，站在比较保障甲这个立场来讲，当然是我们会采取比较肯定的见解说这可能的。如果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说，甲真的能够去示明了或证明说，这个某乙跟他之间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仇怨那个仇怨已经升到这个。如果他做成一个决定的话，一定会对我产生不利的影响。那而且某乙呢又是什么？又是系主任，系主任， 有些系主任当然是没什么权力的，但有些系主任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可能影响到后续呢他的一个这个整个的结果，整个结果就是第一个小人要说到底合不合理啊，到底有没有理由啊，那第一个我们要去判断的。第二个呢，我想要主张一件事，要说呢，该院的教评会啊，以这个表决的方式啊，做成不予申诊的决定，他认为显属违法啊，因为按这个该校这个所谓的有一个教师申诊作业办法的规定呢，教授的申诊的评审啊，应该就这个申请人的研究啊，60%的研究、教学啊，20%和服务呢等等的分别来加以评分啊，分别予以评分。那怎么可以用个盖棺表决的方式呢，来进于做成一个不予这个申诊的这个决定？那校院的一个答辩是说呢，这个教师是否符合升等的标准，涉及学术专业判断啊，属于大学自治。那办法呢，只供各个教评会来参考。盖棺表决呢，并无违法。好，问这个书院会的一个决定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第二个小题呢，当然它主要牵涉到是这个办法的一个问题。好，办法，好，写起来。办法里面它其实有很明确的规定说呢，它要怎么去评断这个办法。好，那这里呢主要是它的诉愿有无理由啦，有无理由。好，有无理由的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当然在我们的目前有的这个资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学校那边是说呢，反正那个办法只是一个内部的东西而已啊，它其实呢基本上我们不要去照看没有关系啊，那是给我们参考而已。但是呢，在老师这边说，我这专业的事情怎么可以用多数决定啊，怎么可以用这个民主的方式，这种所谓看起来像民主的方式呢来做决定呢？啊，但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做决定的啦，我知道。那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说好。我们也可以分成两块去论述，两块去论述。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主要讲到的是说啊，到底这个办法的性质，好，办法的性质是学校的讲法说这个办法呢，它只是一个什么？它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只是参考。那难道这样就真的是给他参考而已吗？我们知道说这个办法呢，当然他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很细部的资讯，是说这个办法它到底是怎么样通过，然后怎么样去这个适用，应该都没有。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去回归到我们整个对行政行为的判断，去判断一下办法是怎么样。办法我们可以知道说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这个，如果按照这个规定来看的话，就是说它基本上它是规定了这个学校教师要申诊他的一个什么相关的要件、相关的审查的基准，那有没有对外发生效果？其实有。那再进一步来讲，它是一个什么？这个抽象的东西，对不对？它是会反复发生，因为这个申诊不会只申诊一个人嘛，所以一定会对不特定多数人都可以去适用。那又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对外发生法律效果。那这是什么？这当然至少是一个命令，至少是一个命令的性质，命令的性质。那这个命令呢？只是这个命令是什么样的命令啊？是什么样的命令？它大概是我们所理解的法规命令，有法律授权的法规命令，还是这个授权的，还是这个职权命令，还是所谓的行政规则呢？那当然呢，在这里其实基本上你定这样这些办法，它都是基于什么？都是基于大学法的一个盖棺授权啊，所以我们认为它其实比较倾向于法规命令的一个性质，所以它的背后其实是大学法的一个盖棺授权。基于大学自治，基于大学自治，所以他对他做了一个盖棺授权，所以呢，这个命令呢，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法规命令的形式，法规命令的形式，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就算呢，我们认为它并没有一个真正大学法的盖棺授权，它也至少是一个职权命令，也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发生法律效果。它合法性有没有？基本上在大学自治的一个框架底下，它的合法性是存在的，是存在的，这是这个办法的性质。所以办法你特别不遵守，特别不遵守。当然不行，所以第二个程度我们就讲到说呢，如果不予遵行的效果，不予遵行的效果，当然就是什么？这个决议会违法，对不对？决议违法。那适用法律你说认适用法的错误呢？我们跟大家讲过，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得撤销的违法瑕疵，得撤销。 所以书院审议委员会呢，应该理论上应该对他做成一个的撤销的一个决定，好、哦，这个撤销这个原处分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好、哦，不予升等这样的决定。但是这时候书院审议委员会可以自己讲说呢，我就给他做成一个升等决定也不行，好、哦、也不行，因为这个顶多他只能做到什么命他做一定的处分，好、哦，命他为一定处分，但是不能够禁予，好、哦，禁予做成一个新处分，因为这个毕竟呢，要不要升等一个人呢，还是得要靠一些专业判断，好、哦，专业判断。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如果回过头来他是。只用这个表决的方式，还有表决的方式呢，去做成升等与否的这样的决定，那恐怕呢是有违法之余的，啊，有违法之余的，这个是一个跟书院审议，其实它也跟书院审议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呢，其实看起来是一个书院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好像到头来呢，回过头来去看，其实好像也是一个行政作用的一个合法性判断的问题，啊，判断的问题，好，这是。第七题，其实我就据我所知啊，很多学校像他们都是这个用多数决的方式，真的是很常见哦，很常见啊。那有些像有些老师呢，想去当大法官之后，想回学校兼个课哦，都被多数决挡掉哦，多数决挡掉，那真的是非常夸张了哈。那我已经听过好多血淋淋的案例，好，那不用再赘述了，就有时候不太方便讲。那剩下的部分，剩下这些题目呢，都之前我们有一些有看过呢，有些呢它的重要性没那么高，我们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就好。我们先进入到115页以下的这个行政诉讼，好，行政诉讼。那书院它是比较范围比较小，因为书院它本身是基于什么？它是基于这种跟行政处分有关，而且跟有效的行政处分有关的。那进入到行政诉讼呢，它的门突然就开了，好，门突然就不是门就开，就是它的范围突然就广了，好，就广了。那这也是上堂课我们在讲到诉愿的时候就讲到说呢，谁可以提诉愿，我们基本上是用可能性理论，好，可能性理论来决定说呢，哎，你基本上是你只要可能的被这个处分的所影响到，我就尽量让你来诉愿。所以在诉愿这一关呢，我们的门呢是上次比较开的，好，这门稍微大一点，比较开。那为什么可以让诉愿的门比较开一点？因为诉愿其实它的案件量不会太多啦。理论上跟行政法院比不会太多，因为行政法院没有几间嘛。好、哦，虽然说现在我们的这个行政法院主要准备要在这个地方法院设这个行政诉讼庭，但是呢，这个在就算在设也没有多少人，好、哦，没有多少人，所以它的一个资源是非常有限的。那书院审议委员会，它基本上它是它已经有做区分，有做这个管辖的区分的，哦，所以呢，它真正能够受理的案件其实不多，所以在书院这边呢，我们可以把门呢打开一点，好、哦，打开一点，有可能性理论。那但是也有些人用法务规范理论了，不过这是基本上我们采取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宽松的。那一到行政诉讼的时候，这个门呢就会稍微窄一些啊，因为它管的事情多了啊，不是只有行政处分它才要管，那再加上呢，它又不是说。像这个诉愿管辖机关啊，很多每个机关都有，哦，每个机关都有，所以呢，它就这么几间法院而已，啊，要吃掉那么多的案件量，哦，所以它当然就会把门关窄一点，就用保护规范理论严格的审查你有没有跟当事人适格，好，哦，当事人适格，所以在我们的实务的运作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诉愿的门呢可能比较窄，然后呢，在这个行政诉讼的门，哎，诉愿的门比较宽，然后行政诉讼的门呢比较窄，好，哦，比较窄，哦，这是先跟大家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基本的观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我们的115页这里，我们原则上说呢，公法上的争议呢，都是行政诉讼法的一个审判的范围，哦，理论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很多的例外，哦，非常非常多的例外，包含像什么呢？包含像这个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哦，这个像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缓起诉啊，缓起诉这个东西，缓起诉。其实他在我们的刑诉上面可能没有一个直接的救济，这有些人认为说，哎，是不是可以用第二条的规定来加以救济？那其实后来的一个，至少目前我们的学理跟实务呢，都不接受这样的见解，啊，都没有接受这样的见解。那还有什么东西是明明属于公法事件，但是呢，没有依照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呢来做，等于说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部分呢也很多，包含像我们可以看到，像宪法争议，宪法争议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公法事件，哦，那在德国呢会叫做国家。法上的一个问题，国家法就是这个宪法上面的一个问题。那在宪法上的争议呢，基本上我们这边是属于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好，所以呢，我们比较没有什么，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给行政法院去做了。好，那行政法院法官当然他在看到有一个案件，他觉得有这个确认有违宪的一个疑虑的时候，他可以停止审判，然后送这个大法官来解释，哦，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公务员惩戒事件呢，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过，惩戒呢，哦，他是我们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在做这个管辖，那这个审判管辖的。那公惩会呢，基本上他也不是行政法院，他也不是行政法院，好，这是第二个例外。 再来还有所谓的选举罢免事件，好像04年吧，好04年嘛，那是这个两颗子弹的事件，是后来一个选罢诉讼嘛。然后选罢诉讼你会发现，哎，它也不是在行政法院，哦，它也是在这个普通的民事法院来审理，哦，所以又是一个例外，哦，又是个例外，包含像。这个社会事件是普通法院，好，那交通违规事件呢？那交通违规事件，毕竟它现在目前来讲是各地方法院啊，不过之后呢，可能依照我们的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块啊，新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它会划归给有部分会专这个等于说会给这个地方法院的行政庭呢来管啊，行政法庭来管啊，那这个地方就会就等于说已经回归到行政法院体系了。我目前呢，它还是在普通法院体系里面。还有国赔事件是一个算是，如果要讲到这个像比喻的话呢，就是像就国赔有点像行政法的这个香港的感觉啦，就是说殖民地被割出去的，因为过去呢行政法院它的功能不彰哦，它以前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修正之前哦，我们只有一级的行政法院，一级一审哦，就在行政法院哦，没有一个什么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就只有一个行政法院。那个时候呢，行政法院的成员嘛，很多人都是这个比较素质不好的人去的，好，就是有点素质不是很好。那人民去打官司呢，一定会败诉哦，几乎一定会败诉，所以叫做败诉法院哦，败诉法就是你去就会败诉，去就败诉。那而且呢，因为程度不好，对，程度不好，所以呢，这个当国赔法在这个制定的时候呢，就说，哎，那要给谁来做国赔诉讼呢？那时候的参与的人呢，都是民法学者，哦，都是民法学者。第一个呢，觉得说，哎，民法比较亲切嘛，哈，所以呢，就这个后来就觉得比较偏向民事法这一边。那再加上说呢，因为民事法院的法官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的这个诉讼又有一定的经验啊，已经有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呢，最后就认为说，就是给普通法院的民事庭来做这个国家赔偿的一个审议。那另外还有什么刑事补偿啊？那其实刑事补偿就是以前的这个冤狱赔偿法啊，那在江国庆案之后呢，就变成刑事补偿法啊，刑事补偿法把那个赔偿的一个这个上限啊，这个补偿的上限能够提高，把它提高。那这个部分呢，它也不是由什么，也不是由行政法院来管辖的。那117页这里还有个律师的惩戒事件，那律师惩戒是由什么？是由这个律师惩戒委员会来做，还是个职业法院，这也不是行政法院，也不是行政法院。所以很有趣的是说呢，很多这个有关于公法事件的部分呢，都没有划在行政诉讼里面，这些例外都要特别注意。当然，今年考试的亮点呢，会出现在交通事件，交通裁决事件，因为交通裁决事件以前呢都不是给行政法院管，现在要回归到至少比较倾向于行政法院体系来做，好，那是一个比较新的局面，比较新的局面，所以交通裁决事件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后续观察的部分。那这个审判权冲突的部分，我们就看看就可以哈，这个我想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哦。还有呢，涉及到民事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哈，这个都比较熟悉的部分，就不需要在这个大做文章哈，就看看就可以。那118页呢，我们行政诉讼的原则呢哈，它其实跟我们的民事诉讼有点像。其实现在我们的行政法院在进行这个案件审理的时候呢，大概哦。都被这个民事诉讼影响的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啊。那当然跟很多行政法院的法官呢，可能是从民事庭调过去的，或者是对行政诉讼的一个制度，其实它并没有一个那么的熟悉的一个关系，都有。所以我们在整个诉讼过程的进行当中呢，其实是很倾向于民事诉讼的。包含呢，这边我们看到的处分权主义，处分权主义和职权调查也有了，兼而有之啊，兼而有之。那但是就目前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实务经验，会发现呢，处分权主义的一个色彩是比较重的，比较重的。那你说这个法院会不会直觉调查证据？也会也会。但是呢，这个等于说就我来观察，这部分的比例呢会比较小一点，比较小一点。当然他会密集的另外提出很多资料但是我认为好像感觉起来还是你自己必须要去这个主张等等这比较好像感觉起来是比较成分比较重，成分比较重。那因此呢，直接公开审理，这是诉讼法上基本原则，就不用再赘述了。那119页这边自由行政原则，这边就不用再赘述。那我们看到这个举证责任的部分，底下有个实务见解给大家做参考。他说啊，这个行政法院呢，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实务见解可以抵制和抵限的部分就好。这有关于举证责任的部分，一直都是我们的行政法院里面呢，算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到底在我们的行政诉讼上面，到底是由法院来直接调查证据？还是有当事人要负什么举证责任？到底这两之间要怎么去做平衡啦？好，我们说了，那边看到说呢，这个行政法院呢，以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证据，我们诉讼法133条呢有这个明文规定，因此呢， 这个仔细因这个撤销诉讼的当事人分别为公权力主体的政府机关及人民，两造间呢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且政府机关呢的这个等于说它行政权的专门性、复杂性、科技性难为人民所了解等等的情形啊，所以做了这样的规定。好，所以呢这个撤销诉讼啊，证据的提出并非当事人的责任，法院呢依职权调查得待当事人提出。好，那当事人故没有所谓的主观的举证责任啊，那这是一三三条文。所以在撤销诉讼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职权调查的色彩就比较重啊，比较重，因为呢，他会有明文规定，但是后面重点在这里哦，后面在于说呢，但是啊，这个职权调查证据啊，还是有它的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不明的情形，当事人仍有客观的举证责任，好，所以这句话就是重点，所以在就像当这个法院的这个职权调查决定，所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还是要去分配这个举证责任，那举证责任还是会分配在主张这个人啊，那。回归到什么地方？回归到我们民诉讼法，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条文277条的前段规定说啊，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呢有举证之责任啊。与上述范围一，行政诉讼法136条的规定为撤销诉讼的准用啊，准用啊，所以一准用进来呢，当然就注意要变色啊。所以附带处分所得要件事实呢，基于这依法行政原则呢为原则事实的啊，像所得税有关计算课税的这个基础的一个所得呢，依上台规定应该有什么？行政机关来负举证责任，但是限制减免的内容部分呢，则由人民来负举证责任。好，所以还是要用277条的去分配这个举证责任。好，分配举证责任。那这个有关于像这个负担处分的这个要件事实呢，如果是一个原则性的事实，那是由机关来负；那如果是一个非原则性的事实，像比方说你主张有一个减税的事由，好，那这部分你。人民这里呢，还是得负举证责任啊，所以我们要有个观念是说呢，在行政法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举证责任啊，它原则上来讲，如果你是撤销诉讼，很简单，好，法院这里当然是依照职权调查证据啊，调查证据。但是呢，如果还是有不明的情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诉讼类型，这部分呢，你还是有举证责任的，那恐怕还是有举证责任，就是并不是说呢，你职权调查就一切哦，那你就什么都不用举证，好，你还是得提出你的证据。在目前我们的行政法院的一个实务运作上，的确哦，就是照怎么做，好，就是照怎么做。所以当事人这一边，就是原告，就是人民这一边，他负的举证责任呢，其实并不算轻哦，而且比起民事诉讼来讲，他的这个负担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行政机关哦，你要举证真的是有时候比较困难一点。那这个在当然法院呢，他本身他这个职权调查的过程当中，他会想看他要看的东西啦。那你向法院申请要调，那法官大部分还是会准啊，但是你毕竟是人民嘛，哦，那人民这边你能够了解的这个范围呢，毕竟还是有限啊，哦，还是有限，所以在整个运作上来讲，其实对人民这边还是倾向比较不利啊，比较不利。好，那121页这里能看到诉讼的主体，好，哦，诉讼的主体，那。主要这个几个主体嘛，一个是行政法院，好，行政法院呢，目前是采取2级2审，这个级写错了，抱歉，大家改一下。那之后呢，会采取一个什么，就是等于说，至少在我们的地方法院呢，好，我们说3级2审，好，就是地方法院，会有一个行政诉讼庭，还有行政诉讼庭，有发给大家一个补充的讲义，哈，就是有关于目前行政我们诉讼法的一个修正，好，在我们地方法院的之后，啊，也会有一个行政诉讼的一个法庭呢来处理行政诉讼的案件，好，那当事人的部分呢，当然一个诉讼当事人，包含原告、被告和参加人，啊，被告、参加人，啊，当事人能力呢，主要是他规定自然人。法人呢，中央及地方机关、非法人团体都有当事人能力哦，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呢，都有当事人能力，哦，都有当事人能力，哦，这边特别注意，哦，所以当这个你如果看到行政机关呢，这边被当成是一个行政诉讼的一个主体，哦，一个原告或被告，哦，那这个你就不用，也不用太惊讶，哦，也不用太惊讶，哦，那这里呢，其实行政机关当原告或被告，其实理论上也它是代表谁，哦，如果真的要讲。这个法理基础的话，他其实代表他所属的那个法律，比方说，你看到台北政府呢，当成是一个原告或被告坐在那个审判庭上，他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台北市，哦，这个法人，哦，这个法人。那我们是采取一个机关主义的一个立法模式，哦，非常的明显，哦，那诉讼能力呢？我们说啊，这边他刚刚行政诉讼法2级第一项，就能独立法律行为的负义务者就有诉讼能力啊，诉讼能力啊，这部分比较简单了，啊。那诉讼参加呢，也有分成这个必要参加，好，啊，还有一个独立参加，还有一个什么辅助参加、告知参加等等。那必要参加呢，是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41条的规定，他说啊，这个诉讼标的呢，对于第三人及当事人是依照必须合一确定者。那行政法院呢，就应该以裁定呢，命该第三人来参加诉讼。我想这个条文呢，大家如果念过民诉讼法， 应该都不陌生。这是什么？是其实第41条的这个参加，这个所谓的必要参加，它其实是在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在什么？在补正啊，这个补正所谓的这个必要共同诉讼，这个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啊，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是否的欠缺啊？是，主要是要补正这个所谓的固有必要共同的诉讼的情形底下，如果当事人少一个就是欠缺，他的当事人是，所以这部分呢就是要去补正这一块。所以理论上来讲，他不算是一个真正的诉讼参加哦，他其实是已经是当事人哦，已经是当事人了。好，这是第41条这个部分哦，第41条的。那这个第123页这边呢，另外这个独立参加，我们都普通参加，普通参加。是行政法院呢认为这个撤销诉讼的结果，啊，第三人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将受损害者，得以职权来令其这个独立参加诉讼。这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参加诉愿呢，比较像，好，比较像，好。那这个行政参加准备用第三款的规定等等，好。那这是所谓独立参加，这边请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这个概念这样就可以。那辅助参加呢？好，是44条的规定。好，说行政法院呢认为其他的行政机关有辅助营造的必要者，的命其呢参加诉讼。那请向行政机关有利害关系人，等于说有会有利害关系人第三人亦得申请参加。好，申请还是辅助的性质，好，跟独立参加是性质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等一下我们再看到这个相关的论述，好，相关的论述。那在124页看到第四这边有个告知参加，好，告知参加，好，那请请去大家看一下都可以。那主要我们要看到的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42条，还有44条，好，和今41条这边这几个参加的情形哦，在学理上面是怎么去理解的？在学理上的理解其实很简单哦，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41条哦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讲124页哦，这个阿拉伯数字一哦。有关于行政诉讼法第41条的规定呢，我们说啊，在实务上是这个认为说是在当事人利益相同的情形之下，哦，那就可以做所谓的这个41条的参加。不过我们跟大家讲义的125页，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其实在学理上面哦，吸收德国法的结果，德国法这条的规定很简单，它就是为了补正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是否的欠缺，哦，所以跟当事人的利害关系是不是相同相反是没有关系的，哦，是没有关系的，哦，所以第41条这种所谓的这个参加，哦，这个必要参加的部分，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做理解。那先说第42条的规定，哦，说行政法院认为有撤销诉讼的结果，第三人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呢，将受损害者得以职权啊，并且独立参加诉讼，并得以啊该第三人的申请裁定允许其参加，哦，这个部分。那在实务上认为呢，是独立参加是利害关系人相反的情形，好，相反的情形。那其实呢，这个部分在学理上来讲，不见得一定是利害关系人相反，好，不见得，好，所以在实务上我们很简单，我们选我们的书行政法院的一个见解是，是不是认为说呢，在41条的参加就是利害关系相同，42条就利害关系相反，那其实跟利害关系相同相反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是没有关系的，是要在做它的功能上的一个区分而已。那44条这个部分呢，有些这个行政法院是认为呢，这是一个机关这个参加的一个这个部分，那这个就这跟我们刚刚41条、42条都是比较的，就是比较独立出来，这另行参考就可以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一个我们说在这个41条和42条参加的时候，主要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41条的规定，它其实主要是要补正这个当事人是否的欠缺，它其实跟一般的参加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这边请大家要注意。那127条以下呢，是有关于诉讼类型，好，诉讼类型。那诉讼类型，我想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从我们第一堂上课开始，我们就已经对诉讼类型的部分呢，一再的，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家都做一些这个介绍，好，做介绍。那有关于诉讼类型呢，其实主要就分成几种，好，一种就是所谓的撤销诉讼，第二种叫客与义务之诉，好，就跟行政处分有关的两种诉讼。那其他两种呢，也跟行政处分及跟其他的行政行为都有关系的，叫做什么？一个是确认诉讼。好，确认诉讼，还有一个是所谓的一般解雇之诉，就这四种，好，就这四种。那这边我们所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呢，这四种诉讼类型，当然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都分别有明文规定。上一堂课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分别规定在我们的这个第4条、好，第5条、好，第6条以及第8条这4条规定，好，大概都是有列的这几种这个诉讼类型。那有些学者就开始讨论说，那到底呢这个部分是一个列举， 还是一个历史的、啊哦、到底是说哎只限这四种诉讼类型，还是说呢我们可以再创设别的诉讼类型、啊、不一定要完全按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啊、所以呢这边就有一个列举说和这个历史说。那列举说是目前的这一个比较多数的学理及实务的见解、啊、至少我们的实务见解都采取一个列举说的一个立场，他认为呢这个既然依法者在第三条民事的一个这个诉讼类型，第三种民事呢，他说前条所称的行政诉讼呢，为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你可以看到127页的第一段这边，我们把第三条引出了，他讲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那这时候同学可能就有疑问了、啊，说，哎，奇怪了，那个有给付诉讼，那课余之处在哪里？哦，不是有四种吗？其实呢，这个给付诉讼啊，就包含了一般给付指数和课余义务指数啦、啊。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这样怎么没有把课余义务指数呢列进来？哦，我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课余义务指数呢，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给付指数，是它给付的东西呢，可能比较特别，哦，比较特别，它给付的东西是一个行政处分，哦，是一个行政处分比较特别。那其实呢，哦，本质上来讲，它跟这个给付是，这个给付诉讼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它就是一个给付诉讼的本质啊。好，哦，只一般给付指数，它给付的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处分以外的东西，哦，以外的东西。这边的给付指数呢，有分成两种，哦，分成两种，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四种不同的诉讼类型，哦，四种。好，那否定说呢，列举说就采取就认为说，其实既然第三条都已经讲那么清楚了，哦，所以它就应该是限于这几种。这个诉讼类型而已，就如果立法者并没有列举的诉讼类型呢，就不能够提起。那历史说是什么？历史说是说为了避免所谓的诉讼类型的限制会造成人民无法就地的一个不当的结果，而违反宪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意志哦，所以呢就不应该排除说呢这个有其他的无名诉讼的一个存在，比方说像这个一般的行程之诉啊等等哦，那。可不可以啊？同样有否定说跟肯定说，这边底下的这个说法就看看就可以了。那主要就是还是讲说啊，这个目前的这个历史说啊，这个这一说还是少数说了，哦，还是少数说。那有些人认为说是不是有一般行政之诉啊等等这些诉讼，那是这个学理上的一个纯粹的探讨而已。好，那128页以下呢是有关于诉讼类型的一个一般的实体判决要件，好，一般实体判决要件包含呢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大家看看就可以哈，这个一个是行政法院必须要审判权，然后呢行政法院呢必须具有管辖权，这审判权的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呢像我们讲到行政契约好，那行政契约呢就是行政法院会有审判权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约定的那个管辖法院是台北地方法院，哦，那这时候呢可能当然以后如果说有地方法院有行政庭的话可以这样约定嘛，哦，但是如果是目前我们现行法制底下，比如说你约定了一个这个地方法院的这个，比方说普通的这个法庭来当作是你的管辖法院啊，那这部分呢可能就已经这个等于说它的审判权还是专属于我们的行政法院，所以这样约定还是会没有效果。那还有它的管辖权，还有当事人，比如当事人能力、有诉讼能力、有代理权，啊，必须同一时间的系属于，并没有这个系属于其他法院，啊，也没有在同一时间终局这个等于说与终局判决，终结的终好像打错了，打是应该是终那个终结者的终啊，终局判决后撤回者，啊，必须呢没有诉讼标的呢，经过判决确定或和解的效力所及者，啊，那129页这里呢，这个是起诉呢，必须要符合法定的程式啊，符合法定的程式，包含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105条的规定啊，这个起诉应以书状为之啊，并且记载当事人诉之声明诉讼标的及其原因事实，并且应该遵守这个106条第二项2个月啊这个期间的一个规定啊，所以你要在你收到书院决定之后，你要2个月之内你要提起诉讼啊，提起行政诉讼，那。这里呢，在其实所谓的法定程式的部分，它也是可以补正的，也是可以补正。所以很多人呢，在起诉的时候，他也是会先写一点点东西啊，然后之后再去补充他的理由书，保护他的理由书。这个部分在我们实务上都是被允许的。那第十呢，是需具备所谓的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好，权益保护的必要性。那权益保护的必要性呢，其实是有时候都是非常这个都是争执的重点，好，有时候争执的重点。比方说像保护规范理论的部分，有时候呢就会放在这里面来检讨，哎，说你到底你是不是一个有权益保护必要性的人啊？或者是说呢，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哎，如果行政机关他明明可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把一笔钱要回来或要人民负担你的义务，结果呢让跑到行政法院来告，这时候呢同样也是所谓的是不是具有权益保护必要，哦，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 这里我们说啊，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说这个权利保护的必要，这是学理所建构的概念，是为了要什么避免诉讼制度被滥用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什么叫做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呢？比方说，第一个，这个原告因为原因这个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呢，其所受的损害已不存在者，哦，这你奇怪这边好像常打错字，是不是喝了酒之后再写的讲义哦？大家说的抱歉了，已不存在者。那下面喝酒之后还可以写状子，我通常讲，像我昨天回去之后还写状子，就是一样，就是虽然说已经喝得很醉，但是还是可以进行啊。所以我从来不相信说有酒后乱性这件事，说什么因为喝了酒之后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把人家怎么样了，这我绝对不相信啊。就我喝酒喝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从来不会酒后乱性，都还是可以很镇定的回家，还可以把人家带回家这样子，就是啊，爸是把人家送回家，不是把人家带到我家来，不要误会啊。那。所以如果那种食物上我看到那种，就有人说啊，我就喝醉酒都不记得，那女生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哦，这点我绝对不相信，哦，我就觉得我不可能这种事情啊，哦，那如果真的会有这种事情的话，那自己本身这个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啦，哦，一种就是说这个你还是很清醒的，只是借酒装疯，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个真的是酒精耐受度太差，哦，被人家写得很跳，哦，但是我觉得这两种情形呢，第一种情形是比较多一点的，哦，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如果酒品不好的人就不要喝了，如果你喝了酒之后就想要做那些事情的话，就千万不要喝，就很大的麻烦。好，那这里呢，我们说第一个是说，这个原因事实或法律原因已经不存在，比方说呢，像这个实务上曾经发生过的案例，就是说呢，行政机关不合法 AD 的一个建筑执照的征送，后来 AD 因为走散不复存在。所以好像九一大地震的时候，有没有你们听过一个新闻，就是说呢，有一个人他的房子本来是盖在那个嘉义县，后来呢好像九一大地震一震了，隔天他的房子变成在那个台南县，因为滑下去，真的很可怕。那这个像这案件也是实务上发生过的，说当这个本来要申请建造，那土地要申请建造，结果那个土地块就不见了。那像之前我们提到砂石有没有？砂石其实我很多现在不是很在常常新闻上讲什么天坑有没有？就走到一半，走到一半，然后就掉下去了。所以大家如果去一些溪边要特别的小心，为什么？因为很多盗采砂石业者很没有良心啊，他呢就是挖把那个砂石都挖走嘛。话说有很多那种深不见底的那些坑啊，都留在那边。那水这样盖上去，你根本就不知道底下这个坑有多深。那里面都有什么漩涡啊、暗礁啊，你踏下去之后，人就不见了。所以去溪边要很小心。我就之前就有看过这样的个案，非常可怕，非常可怕。那这里就讲说，如果地能不见，比方说陷下去不见了，那这时候呢，这个建筑执照的争议呢，就虐怕一个权利保护必要性的。第二个人说呢，原告可以采取更为迅捷的一个救济途径，就可以达到请求的一个这个目的。那这个救济途径当然你可以不见得是救两个字可以把它挂起来，可能是透过更便捷的途径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的情形。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呢，像依照行政诉讼法113条第二项及行政诉讼法第6条第二项的规定，确认行政处分无效，应先请求啊原行政处分来确认。那如果当事人呢没有先请这个原处分机关确认这个行政处分无效，就直接啊来提起了这个确认诉讼，这部分呢可能也会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好，那另外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例子啊，如果行政机关可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来让人民负担一定的义务，你就不用透过这个行政诉讼的方式来做。好，如果你还是要透过行政诉讼来滥用司法资源的话呢，同样也会有所谓的这个欠缺权利保护必要的这个情形。那第三呢，是这个诉讼类型的一个所谓的错误的选用，诉讼类型错误的选用，比方说呢，应该要提起这个撤销或者是克履义务诉讼，去提起这个确认行政处分违法之诉。那基于呢这个确认诉讼的一个备位性，以及呢行政诉讼目的的一个达成的考量，这时候也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但是呢，其实在实务上面你错用这个所谓的诉讼类型的情形呢非常多了，非常多，包含呢我自己本身就看过好几个律师啊，他就是本来应该要提克履义务之诉，他提起了撤销诉讼。那撤销对他来讲可能一点好处都没有，比方说你要申请一个 AA 这个执照，后来呢行政机关否准，用 B 函把你否准，那很多律师呢就是直接针对这个 B 函的提撤销诉讼，但是你提撤销没有用啊，对不对？没有用啊，因为你撤销了 B 函之后，你还是没有 A 这个许可嘛，所以这时候你的诉讼类型的选用可能是错误的。理论上也能是怎么确定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但在实务上呢，通常都会给你阐明啦，阐明就是说，我也会问你说你要不要改， 要不要做数字更改，要不要诉讼类型，要不要选用另外的一种，另外的一种。我就看过一个法官当场训斥律师说，哎，当事人不懂就算，你自己不懂，你怎么会只提撤销诉讼，你要变更一下，要变更一下你的那个请出请求的这种合理诉讼类型的选用，那律师还不好意思，好了，变更就变更吧，就谨遵君院裁示，就变更。我看到当事人坐在后面听，然后就头头低低的这样子，感觉起来都很丢脸，很丢脸。那这时候他其实不太会直接念白驳回啊，不至于会这个样子。那另外还有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撤销诉讼呢改成客运指数，这时候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诉讼标的的变更，或者是诉讼的一个变更呢？数字变更算不算？其实呢，这个不算数字变更，这个算是数字转换或数字更改。数字更改比较常见，更改这部分呢，它不等于什么？不等于数字变更。为什么这俩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呢，什么叫数字变更？其实数字变更主要就是牵到什么诉讼标的、当事人等等这些变更。但是呢，在我们选用不同的这个诉讼的一个类型，它不牵涉到一个诉讼根本的一个变更，它只是请求的一个这个途径的一个这个差别而已。所以在我们学理上在讨论的时候，是不认为说呢，这种所谓的诉讼类型的一个选用，那诉讼类型的选用，它应该只能算是数字更改而已。这边注意一下，诉讼类型的选，诉讼类型的一个类型之这个所谓的转变改变转变，这边特别注意。所以我常常在考卷上看到了当事人对这个这学生说，就写在当事人这个请求呢，应该他要做什么数字变更，要从这个某种诉讼程序，某种这个诉讼类型，然后撤销诉讼改成客运运之数，那这个部分我就会去订正他说，这个其实不是数字变更了，那你要么都不要写嘛，你就直接说，你要把这个比方说撤销诉讼改成客运运之数，你就不要写他这个数字变更，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再看呢，这个130页这里第四，原告过早，因为过早向行政法院这个请求保护者，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在于太早提起一个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这种预防性不作为诉讼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提的东西啦，因为第一个不作为，你要要求行政院不作为就已经很难了，然后预防性的要求他不作为，他什么都还没做，你就要他不做。所以呢，这个点来讲是很，而且如果你太早提的话，太早提的话，就是当行政法院觉得说你还没有提的必要性，必要性，像比方说呢，你今天你觉得行政机关呢可能啊马上就要征收你的土地，征收你的土地，你可能有些可能明代啊或什么传出一些风声啊，说你的土地快要被征收了，可能很快就要跟你谈这个协议架构，或者来跟你谈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这时候呢，你可能就立刻就去打一个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啊，你说呢，我要这个制止呢行政机关不能够来征收我的土地。那后来呢，可能行政机关一看注意的资料一看，这个根本什么计划都没有啊，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这空穴来风的事情。那这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过早的提出了一个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那这时候呢，你会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那第五呢是比较少见啊，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所提起的行政征讼，或者是呢原告的请求以无法由征讼当中呢来获得救济的情形，这都是欠缺权利保护必要的这个情形。那以下你看到131、132这里呢是比较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是先到释字第56号解释，那等一下我们再说，因为这里要花点时间去讲。那133页我们先看到当事人必须要具备什么诉讼全能，诉讼全能。那诉讼全能的部分呢，其实主要呢是我们可以看到是当事人失格。其实真正要讨论所谓的保护规范理论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放在这里面来讨论。那有些人会把它放在这个权利保护必要性，那其实这应该是切出来讨论当事人失格的时候呢来讨论的，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人部分，它也采取相对人理论，跟我们的诉愿一样，只要是行政所谓的相对人呢，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让他提起行政诉讼，诉愿行政诉讼的一路到底都没有问题。那如果是第三人的话呢，第三人，那这时候呢就可能会用到所谓的保护规范理论，保护规范理论，那就判断出这个第三人到底是不是保护规范效力所及的这个第三人，所以呢，我们可以印证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话，对于什么？对于这个这个诉愿这个部分，我们的门是比较开的，我们采用所谓的可能性理论嘛，但在诉讼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在实务上在学理上 比较倾向采取是个保护不害理论来判断一个非处分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或非行政作用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呢，是不是有权利哦来这个提起这样的一个诉讼？哦，那底下有一个诉讼权能的这一个扩大哦扩大，那有些立法像一些环保相关的法律呢，可能会用法律明文的方式来扩大诉讼权能哦，比方说允许部分的公益团体呢来参加诉讼哦，这个部分也会这个出现。那134页呢，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概念，叫做撤销诉讼，好，这是一个最普遍的一种诉讼类型，好，最普遍的诉讼类型，大概如果跟行政处分有关的话，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撤销诉讼，好，绝大部分都撤销诉讼，那客流优质数呢是比较少，好，但是也很重要。那撤销诉讼呢，基本上我们顾名思义就是要撤销一个行政处分，好，所以呢这个德文字这个Veto 这个字哈啊 ，Veto 这个在 S 之前这个 A 开头这些东西就是撤销的意思，好啊 Veto， 那后面那个 KLAG Clark 就是诉讼，好诉讼啊就是撤销的诉讼，好那撤销的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那概念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四条第一项，他说呢，人民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违法行政处分，认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好经依诉愿法这个提起诉愿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诉愿呢，逾三个月不为决定或延长诉愿决定这个期间逾两个月不为决定者，得向这个高等行政法院呢来提起这个撤销诉讼，好撤销诉讼。那第三条又会规定说，这个诉愿人呢以外是利害关系人，认为第一项这个诉愿决定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来提起这个撤销诉讼。当然呢，这次的修法还没有施行啊，今年9月施行的这个修法呢，也把这个高等行政法院呢改成这个行政法院而已啦。好，因为很多这次的修法虽然说很多了，但是它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地方法院的那个行政庭呢，把它纳进来，好纳进来。那本来呢，我们是只有两个省级嘛，好就高等行政法院。那这个部分呢，因为以后还会有一个这个省级，所以呢，就把这个高等行政法院就改成行政法院哦。等一下我们看到，那它的一个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在提起撤销诉讼之前呢，你必须要先什么？先经过诉愿程序。好，先经过诉愿程序。好，那所以它实体判决的一个要件来讲呢，就是第一个哦，你要有行政处分哦，这个存在哦是非常简单，并且呢必须主张这个处分的违法以及侵害他的权利哦，违法侵害他的权利。那再来呢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前置的诉愿程序，并且呢在106条这个法定期间之内哦来提起诉愿哦，提起诉愿哦，这是它的一个要件。那这个要件当然它这个等于说我们看到135页的最上面这边，我们看到说撤销诉讼是诉愿决定书送达后已逾三年者就不得提起，好不得提起。那这个送达其实是一个时间的计算点，不管是行政处分也好，或者是诉愿决定也好，这个送达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算点。那这里我们看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哦，就是看到底下这个注意事项，这个送达呢，在我们的行政机关哦，其实目前都会要求什么？要求说你在送的时候，比方因为现在很多集合式住宅。好，所以送的时候呢，可能都是由管理员这边来这个来盖这个收文章嘛，好盖收文章。比方说就什么哦，比方说金石什么什么大厦什么东西，管理委员会，我们帝国大厦管理委员会这样，我讲的很威。那盖了之后呢，现在我们目前的要求是这样，就是你真的要合法送达，这个人要旁边要签名，哦，那管理员阿飞，然后我们要签他的名字，才算真正有送达，哦，才算是那个合法的送达。但是后来行政法院似乎没有做那么严格的一个认定，哦，但是在我们的一些目前的行政机关的做法上，都是会做派部分的行政法院的一个这个见解，就认为说呢是应该要有这个签名存在，哦，就是那个收的人要签名签在旁边，哦，签在旁边，哦，这个是蛮特别的，哦，那请大家要注意，哦，那这个以下这两个呢，我们就看到，像第二个就是说，司法院之113号的解释呢，如果认定第三人知情认存在，应该有第三人来负举证责任，哦，这大家对第三人是比较不利的，哦，那如果一个处分呢，经公告又向相对人来送达，那对受这个送达这个相对人的期间，应该分别自然这个送达之次日起来起算，哦，来保障相对人的权益啊，哦，因为呢。送达和公告两个比，哦，当然送达来讲，对当事人是比较直接的。公报那边其实没有人会看，哦，有几个人会去看行政院公报，哦，每天这样去看一下，不太会，哦，不太可能，哦，那其实你基本上都是要送达你才会注意到，甚至连送达你都不见得会注意到了，何况是公告，哦，所以呢，在两个都有的时候，那你起算时间点当然是以对人民比较有利的这个时间点来当做是一个计算的一个基准。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下撤销诉讼的一个诉讼标的呢，当然主要是。 蟑螂这点，然后撤销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好，一个主张，然后你说，哎，这个主张是违法，哪里违法？哦，它是它的一个标的。它的声明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撤销什么什么原处分，好，撤销什么原处分，好，那这个当然呢，后面在我们这个诉字声明后面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像比方说诉讼费用啊，由这个被告来负担啊，这样子哦，还是一样会这样子写。虽然说行政诉讼的诉讼费用呢是比较少哦，但是还是有哦，还是有。那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哦，诉愿也没有费用哦，需不需要缴诉愿的费用？不用哦，不用缴诉愿费用。所以呢，我在也是在看到一个律师写的状子很有趣，他写的也是要考这个诉愿请求事项哦，他会写第一个。原处分撤销，第二个呢，诉愿费用呢由这个原处分机关来负担哦。那我就看了之后傻眼哦，那诉愿有什么费用？好，这个写的当然是被人家笑而已啦哦，是不会有什么害处啦哦，但是会给人家的印象会很好笑哦，很好笑。好，那在那以前呢，其实我们的行政诉讼也是不收费的啦，还是不收费用的。好，那所以后来造成很多烂诉。所以呢，在实务上面呢，很多人都一再的就再审、再审、再审，反正退休在家闲着没事干嘛，就是不断的再审，不断的再审。那后来呢，这个行政诉讼就着收费用。其实为什么行政诉讼它或诉愿的不收费用？它其实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鼓励人民呢主张自己的权利，鼓励人民，因为毕竟国家跟人民之间是一个很对等的状态。我们为了要让很弱势的人民这边呢，能够毫无顾忌的去主张他的权利，不担心他的这个钱的部分的一个经济负担，所以呢，我们没有把那个费用的部分把它加进去。但是后来因为行政诉讼这一块还是烂数实在太多了啦，太多了，所以你就着收费用，有4000块，4000块的一个费用。如果解禁事件的话是2000块，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比起民事诉讼，当然还是少，还是少，但是呢，就会有造成一定的负担。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撤销诉讼。好，那135页这边括号三括号五然后括号五它的声明的部分看完之后，就它的裁判裁判的部分，那是一个是不合法。如果诉讼呢跟要件的不合呢是不合法这个部分就不大就直接裁定驳回。那如果是无理由的话呢，那就判决驳回是没有什么问题。比较要注意的是，当有理由的时候那就是撤销原处分及或这个诉愿决定，甚至有时候是撤销原处分及诉愿决定诉愿决定所以在写诉字声明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也会这样子写这个原处分及诉愿决定均撤销也会这样子写。因为这个诉愿决定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理论上当诉愿决定呢去你说经过了诉愿决定这一关之后，理论上应该处分是集中在诉愿决定的，但是呢我们在实务上的认定似乎认为说这两个处分都在就是诉愿决定跟原处分的两个呢有不同的功能都存在所以呢我们这里要避其功于义的话是两个都要撤销，因为两个对我们都不利嘛两个对我们都不利，所以呢我们会撤销呢原处分及诉愿决定那这边当然写货了，但是我们在声明的时候通常都会两个都把它撤销掉两个都撤销掉。那第二个呢是有理由的话，可以撤销原处分，并预知啊重为处分，并预知重为处分。你说他原处分撤销，那发回原处分机关并为事法之处分，这也是常见的，常见的。那比较少见的是自为决定啊，自为决定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非常少见。那就是很像我们刚刚讲到诉愿决定里面有一个自为决定，自为决定这样的，比如说进行变更原处分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这个是比较冒险的，那也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做好。比方说像这个，我们这边讲到了，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之下，行政法院呢可以依其合义务的裁量呢撤销原处分及诉愿决定，无代这个代行写错了，就是代死的代的代真的抱歉这个奇怪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不代当事人申请。例如呢，行政诉讼法第197条撤销诉讼其诉讼标的的这个行政处分呢涉及金钱或其他可代这个代替物的给付或确认者，行政法院呢得以确定不同金额之给付或以不同之确认的来代替之这是在一定的情形底下就是说你行政机关这边呢其实你已经必须要依照它的合义务的裁量来做成一个原处分你这个诉愿决定的时候，行政法院就可以依照这个部分依照你的合义务的裁量呢来做成一个等于说自为一个所谓的判决，自为一个决定。那这样的情形其实非常少见，因为其实在实务上面你说呢有这个等于说跟行政机关裁量权呢完全都没有关的东西非常的少非常的少所以这个地方的适用是比较少见的。那第四这个情况判决呢也非常少见。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过所谓的情况决定嘛情况决定。那情况决定呢简单而言呢其实就是说呢在一个它跟情况判决一样 也就是说呢，当行政主任你如果觉得它是违法的，你应该把它撤销掉。哦，这个撤销诉讼的话，你应该撤销这个原处分。但是呢，因为你撤销的结果可能会对公益呢产生重大的危害，所以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198条的规定，他说啊，行政法院呢受理撤销诉讼，发现原处分或决定虽属违法，但其撤销或变更于公益啊有重大损害，经斟酌原告所受的损害赔偿程度、防止的方法及一切可能的形式，认为原处分或决定的撤销或变更啊，先与公益相违背时呢，得驳回原告之诉。好，得驳回原告之诉，这是198条的这个规定。但是呢，我们看到137条，和137页最上面这里哈，199条上面这里，他说，前项提醒呢，应于判决主文中呢预知原处分或决定违法。好，但是呢，这样做是有代价。有代价，行政机关必须付出什么代价呢？他说啊，199条规定，然后行政法院呢，为前项判决时，应依原告之声明，将其因违法处分或决定所受之损害，于判决内呢，命被告机关来什么赔偿？哦，赔偿。而且呢，这个原告如果没有为前项的声明者，得于前项判决确定后一年内，向高等行政法院呢来诉请赔偿。所以这个会是什么？就赔偿哦，赔偿。那在实务上面，当然用到情况判决这个情形呢，也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少见哦，比较少见的。那这是几种哦，撤销诉讼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撤销诉讼有理由的话，绝大部分都是136页这边的括号一和括号二啦，就是呢撤销原处分或诉愿决定，撤销原处分是及诉愿决定，或者是呢撤销原处分，然后呢并且预知哦，预知行政机关说呢你要做另外的行政处分，所以这两个是比较有，这等于说如果讲到整个诉讼有理由的情形呢，这两个判决是比较常见，好、哦，比较常见的。好，那底下137页这里第括号6是回复原状的这个必要处置，也就是结果除去请求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那简单的言明就是，当你提起一个撤销诉讼，好、哦，比方说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土地呢被人家违法征收了，好、哦，违法征收完之后呢，结果被做公园之用，上面设了很多的什么玩具啊、溜滑梯啊、荡秋千啊。之后你提一个撤销诉讼，然后你也成功了，把你的这个征收处分撤销，所以这块地就要还给你嘛，对不对？但是呢，上面那么多东西怎么办？有些人当然觉得很高兴，对不对？哎，我的地呢变成一个公园了，上面溜滑梯，我自己来溜一下好了。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不喜欢呐、啊，对，不喜欢，他觉得应该要回复原状，等于说要给我一个干净的我之前的那一块地。好，那这时候呢，就有回复原状的问题。比如说你打撤销诉讼，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行政诉讼啊。也就是说呢，你撤销只是一个法律关系而已，但现实面的东西呢，可能没有办法去动，哦，没有办法去动，因为已经开发的东西已经在上面的一些这个结果，那这部分怎么办？好，这部分怎么办？就是我们这边结果逐句请求权的所要解决的问题。那这部分我们就等到我们休息一下，等到下一节课呢，我们再继续讲这个部分。 我以为你，我爸爸好像进来了，那个。